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偏东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14到11度。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况。现在东北三环三元桥到太阳宫桥的外环方向，北三环安贞桥到太阳营桥内环方向车多流量大，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车行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现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合作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继续我们的高校自主招生的系列访谈节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今天清华大学招办副主任徐林汉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招办副主任魏鑫两位老师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将会为大家来解读一下两校的自主招生的情况。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也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而 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主持人杨洋正在导播间外恭候着各位的电话。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采用的是音视频共同制作播出的方式。顾名思义，就是除了您在我们的收音机当中可以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在网络平台当中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凤凰网、今日头条五个视频直播平台当中正在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因此呢，您在这五个平台当中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我们会把各位的问题及时的提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为他们为您做一个及时的解答和回复。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呢，我们继续是分成三步走啊。那么在这个三月份呢，集中为大家进行的是学科复习备考还有志愿填报这样的一些个服务。那么到了四月份，我们将会有来自80多所啊全国的重点高校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会邀请这些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来发布和解读各校今年的统招的政策。因此呢，您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会为您做一个及时的排期的推送。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高考频道啊，我们的相关的排期呢也会在高考频道当中为您做一个及时的推送。而到了六月份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再把一些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院校的招办主任再次请进直播间，针对大家今年的高考的情况具体的指导各位考生志愿填报。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教育面对面的节目。而除了我们线上节目为大家来提供细致贴心周到的服务之外呢，我们今年继续把我们的服务延伸到了节目之外，会为大家安排很多场的高招咨询系列讲座。那么就在本周六3月24号上午的9点，我们在地质礼堂会为大家举办今年这个高考季第五场的公益讲座。我们这场公益讲座将重点围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还有一模考试备考为大家进行详细的指导。这场讲座为大家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还有我们的学科的专家呢，可以针对历年的志愿填报的录取大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一模考试为大家进行相应的学科备考。这一次的讲座我们依然采取的是公益免费的活动啊，那么大家呢只需要提前拨打预约电话预约就可以了。那么请您记好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呢提前预约报名。因为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各位只有拨打电话才能够为您提前预留座位。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高校自主招生的系列访谈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北京化工大学2018自主招生条件范围扩大，北工大自招预计分数线提升。本市体育、艺术、科技三类中考校可以招收特长生，计划不得超过招生总数的 5%。 本市 25% 以上教师需要国家平台进行筛课。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招办负责人18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时，发布两校2018年的自主招生政策。北京化工大学今年自主招生报名条件有所变化，其中高中阶段奥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条款修订为同时获得两项不同学科三等奖，这将有利于选拔具有多个学科发展潜力的人才，给更多的考生增加初审的通过机会，加大面试测试力度，面试成绩所占比重由 30% 增至 40%， 并且将逐步的取消笔试的环节。北京工业大学自主招生计划今年共计67人，获得北工大自主招生认定资格的考生，高考成绩包含政策加分，应达到北工大在本市本科理工科类第一批次模拟投档线下30分以内，且不低于北京市本科理工科类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与往年相比，优惠的力度减小，门槛有所提高。北工大连续近三年的提档线比一批次录取分数高50多分，按照往年的分数参考，今年需要比一本线至少高出20分左右。中央美术学院2018年的艺考已经是进入到了阅卷的阶段，今年该校在前三年的改革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招考改革，其中中国画学院首次增加了现场作诗的环节。中国画学院院长陈平表示，自作诗可以检验应试考生对古体诗的格律、韵脚、立意的基本认识与国学修养。诗书是中国画的基本要素且不可分割。中国画学院本科招生欲吸纳有国学修养、在诗书画方面全面发展的学生。今年的试题不再局限于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考察，明显增大了对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文化敏感度和思辨能力的考察。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今年本市具有招收中考特长生资格的学校有体育、艺术、科技三类，招收其中一类特长生的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 5%， 招收其中两类特长生的学校不得超过 10%， 招收全部三类特长生的学校不得超过 15%。 考生要按照学籍所在区参加特长生的招生，学籍信息最终以北京市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的信息为准，回户籍所在区报考的考生报考城区学校，其学籍和户籍要同属城区或者同属郊区。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各区要确保本区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利用国家平台提供的筛课功能进行实名制网上筛课。今年新增加了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和家庭教育等内容，以主题分类方式进行筛课和评审。全市所有具备网络和多媒体教学条件的中小学校，各年级、各学科教师都可以自愿参加。各区在网上筛课的基础上，将会逐级的开展评审推荐。为鼓励广泛参与，原则上每个年级、每个学科、每个版本、每堂课推荐一个优课课列，同一教师原则上只推荐一堂优课。各区要组织中小学教师开展看优课、学优课活动，将优课案例纳入到本区教师的培训资源。启德教育近日发布了国际人才能力模型，基于国际教育和人生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成长为国际化人才所需要培养的七大能力模块，包括学术竞争力、外语竞争力、自我管理能力、思考辨析能力、领导力、跨文化适应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步推出的国际人才能力测评系统分为初高中和大学两个版本，通过问卷测评，最终形成包括性格维度、专业倾向和国际人才能力评估三部分的分析与建议。 记者日前从爱尔兰驻华大使馆教育处了解到，2018年爱尔兰政府奖学金正在申请，奖学金获得者可以一次性的获得10,000欧元，用于在爱尔兰留学一年当中的学费以及生活费用。爱尔兰政府奖学金项目是在各高校当中运作，由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提供奖学金。2018年爱尔兰政府奖学金计划授予60名学生，爱尔兰时间3月23号截止申请，获奖的结果将会在6月发布。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校自主招生的系列访谈节目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正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凤凰网、今日头条5个视频直播平台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您在网络当中也可以同样的收听收看，并且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时间17:4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序列呢，为大家安排的是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读的系列。那么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清华大学的招办副主任徐林汉。徐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招办副主任魏新主任。魏主任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嗯，好的，那么对于这两所学校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对于这两所学校每年的自主招生想必也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所以大家呢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花介绍了解一下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先后恢复或新建了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学科，并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1999年，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成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2年，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清华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以及办学条件等方面，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目前清华大学共设立了20个学院、54个系，已经成为一所具有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和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是谁用带路的草叶一直 想来想去，今天我们一定要用这首歌曲来带出清华大学啊！前不久呢，这个电影《无问西东》火了，所以呢，也是让大家更关注这个清华大学了。徐主任，关于自己学校的这部片子，您肯定看了吧？ 对，看过， 肯定是看过。所以呢，大家的印象都会非常的深刻。今天有可能会不会很多同学奔着这部片子会报考我们清华大学也说不准啊。 希望如此。 希望是这样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和徐林汉主任，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清华大学今年的这个自主招生的相关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呢对于这个今年学校的自主招生的政策，大家其实还是关注度很高的。能不能先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今年咱们的自主招生的这个招生的简章？大概的时间会在附近，最近这段时间就会公布吗？ 对，今年的简章，预计呢在明天啊，或者最迟后天，应该就能跟大家见面。 就是在本周的时候，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清华大学的官方网站啊，就会公布今年的自主招生的简章了。那么每年这个自主招生呢，大家都很关心和关注。往年报咱们这个自主招生大概得有多少人？ 是这样，就是清华大学的自主选拔其实分为三个类别，自主招生，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狭义的自主招生，还有领军人才选拔和自强计划三个大类。那其中呢，关于自主招生的学生呢，在申请的时候呢，它的特点跟其他的类别不太一样，其中呢，就至少需要符合以下三个特质，那第一个呢，是它属于研究创作型的这个考生，比如说他在科技发明、研究实践、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那第二呢，他是具有突出才能类的这个考生，那比如说在人文与社会、创新与设计等方面具有一些突出才能，或者说他在相关的学习实践中呢取得了一些很优异的成绩。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学科奥赛类，那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这样一些学科方面呢具有显著的学科特长。那根据往年的情况呢，就是总体上来讲，参加清华自主招生或者说更大意义上的自主选拔的考生呢，报名的数量在3万左右，然后对于这个狭义的自主招生，就刚刚讲的那三个类别的，大概在8-9千人左右。录取人数呢，每年我们其实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网上都有公示，那大家可以具体去查看。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好，那么这个报考的人数很多，最后实际录取的人数肯定是优中选精的一个过程了啊。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到这个教育部的官方网站当中去查看一下相关的数据。刚才呢，我们特别谈到的一个说这个电影《无问西东》啊，也是徐主任也说了，希望今年很多的考生奔着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再次爱上清华啊。这个电影当中，清华老校长梅校长说一句话，说什么是真实，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所以呢，我们就想知道了，其实真实的清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既然大家对于清华都抱有这种向往之情，但是真正的清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确实这个电影呢，他无问西东四个字其实就有一个出处，它是来自于清华老校歌里的一句话，立德立言无问西东。那这个电影试图提炼不同时代背景，刚刚您也讲到说这个有其实四个时代四个场景，在这种不同时代背景下，清华人的某一些共同的特征，那真实也许它是一个引发大家对于这个清华风格的探讨。这些呢，就是在前段时间确实票房也不错，还没看的呢可以建议抽空看一看。 再看一下。 对。然后说起清华的传统和清华的办学特色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就是最经常讲的一些提法被大家经常的给提及和引用。那比如说习总书记在清华建校105周年的时候给清华写了一封贺信，那里面 就讲到说，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它其实给了一个定位先。105年来，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那这八个字呢，其实在很多场合，大家以后的笔试和面试当中也许都会遇到，所以大家一定如果报考清华的话，一定要熟知清华的校训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来自于易经里面的这样八个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嗯， 那开创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那这里又来了12个字，其实就把清华的办学风格呢，很简明扼要的，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中西融汇讲的是我们的国际化，然后古今贯通讲的是我们整个的通识教育，大家学的都很宽。 嗯， 那最后文理渗透其实就是，文科和偏文的和偏理，大家都要学一些，不要太偏科。 嗯。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就是清华精神和办学风格的这个熏陶下呢，我们形成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 嗯， 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后面又讲到说，我们清华培养的人，他在就业领域基本上大致分为三大类，一个是学术型的学术大师， 嗯， 然后呢，一个是进入这个企业界、商业界等等哈，叫兴业英才。 嗯， 另外呢，我们进入这个党政机关、公共部门等等啊，叫治国人才。 嗯， 所以呢，这是清华100多年来就是大家普遍会提及的一些关键词。那在新时代、新百年的清华呢，送给大家9个字可以记住，叫做更创新、更国际和更人文。这9个字呢，讲的是未来清华将在这几个方面呢继续引领。例如我们在很多这个方面做的一些改革，比如教育教学改革中提到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这三位一体的这个培养模式。又例如去年大家很关心的我们全面推行的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的改革，以及这个国际学生的改革等等哈，这样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你都能体会到这9个字：更创新、更国际和更人文。 嗯，刚才徐主任其实在介绍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提点了，兴许某一些这个点，其实对于学校本身的这种认识和认知，兴许就会成为这个考题当中的一部分啊。 对， 因为如果你对这个学校不够足够的这个了解，谈何是热爱呢？对吧？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那么过一会儿呢，关于清华大学的这个往年的自主招生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以及相关的报考的条件，以及初试、复试等等相关的内容呢，再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各位呢，在我们的整点广告期间，仍然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您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近4级，气温14到11度。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主要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的路况信息。现在东部城区建外大街进城方向，通惠和北路3-4环之间，京通快速4回到高碑店一线出城方向，朝阳门外大街进城方向，劲松路的南部，蔡虎营南路的出城方向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西部地区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紫竹院路的出城方向以及卢沟桥路的双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部地区的德外大街的出城方向、学院路的出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对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对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对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合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呢继续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的系列访谈节目，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您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问。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呢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进行音视频的直播，您除了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凤凰网还有今日头条5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时间段一开始呢，再次提醒大家，3月24号也就是这个周六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今年的第5场的高招公益讲座将会在地质礼堂开讲。我们这场讲座呢主要围绕的是高考志愿填报还有一次模拟考试的备考，为大家进行指导。那么除了志愿填报这个时间段需要大家做提前周密的规划之外，对于考生来讲，眼前的最大的一次考试那么就是一次模拟考试的，对于你的高考志愿的填报选择也是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的。所以呢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这一场的公益讲座。这场讲座呢我们采用的是公益免费的形式啊，那么各位家长呢只需要提前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呢就可以直接的预约报名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邀请清华大学的招办副主任徐宁汉来为大家做介绍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吧。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晴朗的问题。他说，老师好，请问清华大学的老师对于专家推荐信学校是怎么看待的？会重视推荐信吗？还是只关注学生是不是满足自主招生当中的条件就可以了？徐主任。 好的。我理解这位网友的问题呢，应该是想问怎么样才能更容易的通过这个自主招生的审核。 对， 对于满足自主招生的这个基本条件的考生来讲，刚刚讲了报名人数呢可以多达上万人。在其中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就是说谁比谁更优秀，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其中呢学生需要提供的材料主要是两类，第一类呢是成绩信息啊，第二类呢是综合信息，就包括这个专家的推荐信啊等很多材料在内的，包括他的获奖资料在内的这样一些综合的信息。那对于推荐信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建议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材料啊，就相信这个定位呢大家应该能听明白它的意思。所以呢关于准备推荐信的方向呢，还是以辅助，就是我们的评委老师能够更深入的更全面的了解考生的特点为主要准备方向。 那您觉得这个自荐信怎么写才能够更加的吸引我们的招生老师呢？ 在这个我们的所有环节当中呢，其实定位是各有不同的。比如说自主招生它面向的是具备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这个学生。那所以呢我们整体的评审也好都会围绕这两点来进行。那对于他的自荐信而言也要围绕这两点来做准备。那要证明自己有着突出的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 主要是证明自己的这方面的擅长什么，然后你自己的特色和特点是什么。 对，就举个例子，他如果说在自荐信里面重复的说我成绩很好等等，其实这些信息是在你的成绩信息里是已经重复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再讲。 是不是大家在自荐信当中去写一些有可能你在你提供的这些申请材料当中体现不出来你个人才能材质方面的这个内容会更好一点？ 对，就是它整体的材料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就是它能够让专家对于你这个人的了解呢更加的全面和立体化一些，所以呢它作为整个申请材料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怎么说呢，就是最好呢跟其他的有所区分。 有所区分的啊。好，来看看叶微良啊，他说徐主任好，他上来先问这个问题，说今年咱们自主招生还会招人文科学实验班经学这个专业吗？那也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年简章现在还没有出台，那么我们的去年我们在这个自主招生当中是有这个。 对，是有的。 对，是有这个专业。 然后呢也可以透露一下，今年也是有的，因为今年总体跟去年的这个变化呢不是很大，我们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经学方向依然是招收的。 经学方面会招收。他想说从小喜欢国学，尤其是儒家经典，现在会背四书五经，不全会背但是也熟读了啊。作文赛呢也拿了这个国家级的奖项啊。那么您看说我这种情况初审的几率，就是通过的几率大吗？ 就是关于这方面可能需要相关的专家来做一个这个更加精准的判断。然后呢这位考生呢也可以根据去年或往年的简章，上面有一系列的申请条件。我看列了有四个。第一个呢叫热爱中国文化，品行端正，以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为终身职志。然后第二个呢是受过较系统的蒙学教育，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他一共列了有好几篇， 对， 可以去参考一下。第三呢是有较好的经学基础，能背诵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等哈，以及周易、诗经中的一种。然后第四个呢是有初步的文学这个基础，学习过这个说文解字。他应该是文字学基础。 文字学。 对。然后能够用篆书。这个默写540部首，能简单的讲解六书。所以这其实条件还是说的挺细的。 对。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这个条件其实去年你有印象吗？这个专业申请的人多吗？ 全国范围内可能接近三位数。 接近 三位数。100人左右吧。 看来所以真的是优中选精的一个过程啊。 对 而且呢刚才其实徐主任也讲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申请报名的时候，包括最后谁能够通过初审谁不通过初审，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都是相对的进行参考的。 对。 所以呢大家可以仔细的研读一下今年就是即将发布的这个自主招生的简章，大家呢去这个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符不符合这个报名的条件。如果是符合报名的条件，自己又觉得有这方面的才能，有这方面的潜质，大家都是可以去申报的。 对，不妨一试。 对。那么从今年整个的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来看，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清华大学是按照这个大类的这个招生了啊。那么今年咱们在这个自主招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推行这个大类招生？ 对，在今年的这个自主招生简章里面，我们是基本上所有的招生专业都是面向考生开放的。然后这个形式呢是以大类为主，就我们去年把我们的所有招生专业整合为16个这个招生大类。那在招生简章里面呢，除了美术学院它单独之外哈，我们其余的15个大类呢都是面向考生开放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自主招生的通过这个渠道我们进入到清华大学学习的同学，我们16个大类大家都是可以去报的。 对，就除了美术学院之外。 除了美术学院之外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自主招生的一个选拔的程序，还有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时间节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提醒一下大家注意。 好的，这几年呢自主招生选拔程序呢其实没有大的变化啊，它一共有4个过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报名阶段 报名呢，我们从明天开始，最迟本周就会出这个简章，大家可以在网上呢来做报名。好，报名之后呢，会进行初评的环节，其实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材料评审的环节。评审之后呢，会开始在高考后会举行初试，然后呢，紧接着公布初试结果之后呢，就是复试啊。其实大多数是以面试和这一些体质测试为主的这样一些复试。 嗯， 最后在高考出分前呢，会对所有的结果进行一个认定。时间顺序呢，大致呢，报名是从三月中旬，也就是这两天开始到月底，然后有一些报名呢会就是延续到四月中旬，就时间会长一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时间点。报名之后呢，中间一段时间，那基本是到五月份左右呢，是我们专家评审材料的时间，在五月份左右呢会公布评审结果，然后六月之后，我们高考后开始进行后面所有的环节，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今年我们在这个申报材料的时候，需要大家来邮寄纸质的资料呢吗？还是像往年一样，还是都在网上？ 跟往年一样，都是在网上申报。就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啊，没有必要的话就没有必要邮寄纸质的。 嗯，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邮寄， 可以邮寄。 就比如说他有一些作品可能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无法展示，那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 嗯，好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就是通过初审环节之后，我们在初试和复试的阶段，都是在高考结束之后进行的啊。每年我们的初试和复试的环节，大家都会想了解想知道我们都会考点什么呀，我们学校关注的是我们同学身上具备的哪一种素质能力水平呢？ 我们每年的这个初试其实跟我们招生所要选拔的学生类型是对应的，就比如说自主招生，它明确是要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那因此呢，我们是在测试阶段呢都是围绕这两点来做选拔的。那对于考试形式来讲，这几年我们都是为了方便考生参加这个考试，我们是在全国就率先尝试在全国各省设立考点。 嗯， 然后同时呢，首次在这个初试当中呢尝试了这个机考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的确保这个测试的这个安全性、有效性和时效性等等。那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还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大家不用来回的奔波。关于复试呢，主要是包括一些专业的测试和体制的一些测试，但那个体制测试是额外的，如果说表现很好的话可以有额外的这个优惠。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关于综合能力的，包括沟通表达等等，对于时事的一些看法等等，这样一些相对综合的一些面试。所以基本上呢，是近几年都是这样一个节奏。 很多考生有可能会担心自己这个体质测试啊，这个体质测试最后的成绩，它会影响到最终你的这个录取的这个结果吗？ 就是体质测试呢，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过程，就是它如果表现很好，我们可以给它更大的优惠力度，但它如果说表现不好或者表现一般的话，它就是对它的之前的都没有任何影响，它甚至可以不参加，那没关系的。 好啊，当然的，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就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大家啊。 清华咱们这几年这个自主招生认定的优惠分值，因为我们之前看，你看20啊、30、40、50、60啊，今年这样的这个优惠的分值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优惠分值一般是就刚刚除了主持人讲的从20到60之外啊，我们其实还有十分的，从10到60，然后部分特别优秀的可以降至一本线，就是它的力度很大，到一本线的这样一些优惠。然后呢，关于其实除了分值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关注我们一些特殊的培养环节，比如说我们会对这些学生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然后来帮助他们更好的成长。那同时会优先推荐他们去参加清华大学一些类似的计划，比如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就根据他们的特质，为他们因材施招，然后因材施教，这两个是衔接起来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就是以自己平时的高考成绩为主，那同时呢，适当的去 展示自己的一些特长。 嗯，好，那么既然呢每年我们在自主招生的时候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优惠的条件，实际上呢也是学校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拔到更加有特点和特色的人才啊，所以呢大家不必说过分的拘泥于说自己的这个高考的成绩是如何的，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特殊的才能、特殊的技能的话，又符合学校的这种报名的条件，大家呢都不妨一试。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啊，清华大学的介绍呢先暂告一段落吧。大家呢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那么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啊会单独留出一个时间和大家呢进行这个问题的沟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您共同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时间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名学府，是985-211工程建设大学，学校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的前列。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首批具有自主设置本科专业审批权的6所高校之一。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2012年一级学科评估结果，教育学、心理学、中国史、地理学和生态学5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中国语言文学、戏剧与影视、系统科学3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二，共有10个一级学科排名前5、17个一级学科排名前10、24个一级学科排名前20。在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公布的2016-2017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学校排名第257位，在中国内地高校排名中第8位。学校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所大学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士、西班牙、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近80所大学有学生交流项目的合作。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招办副主任魏新主任来给大家做介绍啊。魏主任，那么也请您呢首先呢给我们大家来说说咱们今年学校的自主招生的简章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咱们什么时候关注一下北师大的官网 啊？是这样，我们时间应该是高校都差不多， 嗯， 就是我们最早的话也可能明天就发布，因为现在教育部在、哦、在审批，迟的话这一周内应该能开始这个发布简章报名、 嗯、好，陆续从这一周开始各学校应该说都陆续的最终发布今年的自主招生的政策了啊。那么据您前期的这个了解，我们今年自主招生的这个计划大概有多少，今年又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哦、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 哦、啊、是这样，这个教、这个计划呢就是教育部有规定，就是招生总计划的5%。 嗯 啊，我们的专业呢主要又是教育学、天文学、哲学、日语和俄语这5个专业。所以我们公布简章的时候呢，每个专业计划都会在上面公布啊、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 那每年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招生的人数啊，就是说有这个5%的限制啊，实际的招生人数会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浮动吗、 哦、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计划数来发这个入学那个资格数， 嗯， 最后录取多少人呢就看大家报的情况和考的情况。就是说比如有的考生考的分高了，或者是报了好几个学校啊、有流失的、是这样，就是说条件比如优惠分值给你以后，只要你达到条件了就要录就可以录取。 嗯， 所以这个数目就看大家考的和报的情况。 嗯，去年实际咱们大概录的是有多少人 啊去年就是录了有100多人。 有100多人。 对对对、 啊、咱们整个的这个招生的类型当中是包含2项计划，一个是引领，一个是攀登。 哦，是这样 啊。 其实我们这2个计划呢、嗯、因为原来呢就说很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高校联考嘛，现在呢就说我们其实现在都是回归到专业了， 嗯 就是这5个专业。 就是我们这五个专业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教育学，就是说引领计划嘛。 嗯， 它呢就是入校之后呢，允许转专业。这个天文、哲学、日语、俄语呢，入校之后不准转专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两类专业的优惠分值不一样。教育学呢就是分20分和30分，另外四个专业呢是25分和35分，这两个档、是这样的。 只有这个区别。那今年这个还是就是有这个引领计划和攀登计划，还是说今年我们？ 目前啊，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简章呢，跟往年是一样的、招生专业和计划是一样的。 好，这个呢，大家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因为你参加不同的这个计划，刚才魏主任讲，你最后享受到的优惠的分值是不一样的。再有一个就是，你入校之后能不能转专业的问题，是吧？啊，特别是这个引领计划，因为它是教育专业的这方面的学生。 对， 对， 所以呢，这个专业你入校之后你是不能够去转专业 的。不，教育学是可以的。 哦，教育学是可以转专业的。 对， 对， 其他的是不能转的。 对对对。 哦，好的。那么下边呢，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申请的条件。今年在这个申请的条件上，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哦，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简章内公布的条件呢，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呢，今天就是主要想提醒几点。第一，这个条件，比如说竞赛获奖这个之类的，那只是这个初审的条件之一。因为有的学校呢，比如说列个数学竞赛一等奖，他只要达到一等奖，就是无条件就可以拿到这个初审，通过初审嘛，拿到这个资格。就是不管成绩怎么样，我们这个呢，这个条件只是之一。我们还要看你的这个学业成绩。还要看学习成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五个专业呢，就是说一是就是要求条件比较宽，比如有的专业你喜欢就可以报，是吧？就是说这个比如教育学、哲学、天文呢，我们都有一些比较就是说没有获奖的学生，如果说你能证明自己在这方面有发展潜质，你也是可以报的，也是有可能通过初审的，是这样的。所以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呢，不要说诶我具备这个条件了我就报北师大一定过，这是不一定的。但是呢，你有了条件之后，你可能在这个初审中会具备，就是说同等条件下比没有的会有一些优势。是这样。 对，但是也并不能说明说我没有这方面的获奖的这个证书和条件我就一定过不了。 对对，是这样的，对， 是吧？ 有些学生没有参加这个获奖，但是呢他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或者相关的研究啊，这也是可以的。我们简章里面都有说明， 刚才您特别谈到的一个是这个学业成绩，这学业成绩指的是这学生在高中阶段他的这个学业成绩。 对对，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主要看这个一般都是高二高三吧，这个期中和期末这个成绩还有这个排名。因为什么，这个毕竟咱们这个选拔还要参照高考，对吧？我们优惠多少分值还是高考有相关联的。所以这个学业呢，就是到大学之后不管学任何专业，它还是基础性的这个一项本领，对吧？所以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的这个差得很远，比如优惠二十分，是吧？你高考出来以后，根据往年的情况，你可能差了30分40分，就是说你根本够不到。这种情况，可能你很喜欢这个专业，但是我建议就不要去发挥这个时间了。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学业成绩，对于高中高二和高三学段的成绩的要求，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吗？就是如果 是这是每个学校都要求的 啊、每个学校 就说这个每个学校都会看这个成绩的， 都会看这个 成绩。对、我只是现在就是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学业也是我们初审的条件，重要条件。 这是一个， 这是每个学校都看的。 好，实际上呢，学校呢对于这个学业成绩的要求呢，最终考虑的也是同学未来能否通过高考优惠的成绩进入到学校学习啊。 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这个学业成绩也是你上大学的一个基础。 是的， 对吧？不是说我获一个奖，这个 就一定 成绩很差，我就到台能学，不是这样的。 好，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先暂告一段落。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是第16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联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了。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本周呢，我们呢继续为大家来安排高校自主招生的系列访谈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呢正在导播间外恭候着各位的电话。我们呢这个系列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的是音视频直播的方式播出的，那么您现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啊来关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凤凰网、今日头条，来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些平台当中呢，你也可以和我们的现场嘉宾进行互动沟通交流。 三月，所有高考生进入高考最后冲刺阶段。四月，迎来高考前第一次模拟考试。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和一模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季第5场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3月24号早9点在地质礼堂举办。本场讲座将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对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进行分析，科学指导考生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本次依然是公益免费活动，各位家长只需要提前拨打400-650-7766预约即可，预约电话400-650-7766。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招办副主任魏鑫主任来给大家做介绍。来看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魏主任，东乡想请问说，北师大自主招生教育学属于非师范生招生吗？是单独上课吗？自招入校之后能不能够转专业啊？魏主任， 是这样，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目前啊，咱们国家这个，北师大呢叫北京师范大学，师范教育是我们的特色，什么概念？就是说师范教育目前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专业里面，在我们学校里面现在是有一部分专业就是招免费师范生，这些学生肯定是师范生，他是面向这个中西部一些省份招的，还有一些国家专项招的，还有其他的呢跟清华北大一样，就是按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培养，但是呢有一些专业，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呀、数学呀，给咱们这个基础教育对应的专业，他们也可以将来就是参加这个教育实习，辅修这个教师教育模块的课程，将来也可以从事师范教育。他这个选择是双向的，双向的，这是目前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个自主招生这个专业呢，教育学呢，它不是说咱们很多学生理解啊，说我学教育学就是当老师的，教育学它不是具体的一个专业，不是说我学完教育学是教数学啊、教物理啊、教英语啊，它是一个研究教育规律、教育这个一些这个问题的一门学科， 这是一门学问。 学问，对，大家呢，可以就说登录我们的这个网站，看看我们的简章，来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呢，我们这5个专业呢， 就是没有在说师范和非师范，就是他们毕业之后的就业都是双向选择的，双向选择。 好，那么关于转专业，刚才魏主任也介绍了，我们教育学专业就是引领计划当中教育学专业入校之后是可以转专业的。 对 啊， 但是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五个专业呢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教育学为什么教育学纳入招生呢？因为教育学呢是国家就是北师大的教育学专业是试点学院专业，就是说从人才培养到招生就要一个新的模式，所以把教育学给拿出来了。 嗯， 我们允许转专业是当然了，虽然是给学生一种这个更多的选择，我在这里想说呢，如果说你不愿意读教育学，对吧，你就自己考别的专业就可以了， 何必要参加这个自主招生 如果说你自己不愿意读这个专业，我估计将来你这个在准备这个复试方面呀，也不会太充分啊，这个时间上我想还是就是说努力参加高考，来考别的专业。 嗯，他问说是不是单独上课呀？ 是专业，每个专业是这样，大学都是一样的，有些课是公共课，可能好多专业在一起， 有些是专业课， 涉及到专业课就是这门专业这个学生在一块上课，有的大班可能是几百人那个公共课，小班有十几个人都有，是这样的，就是各个专业不一样，但专业课肯定是单列的，肯定是单列讲的。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学校组织的这个校考吧，因为初审合格之后的校考呢也是安排在高考之后，咱们在这个校考当中呢，如果依照着去年的招生简章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有多项能力测试，然后还包括专家面试，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所谓的这个多项能力测试它是什么意思，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的？ 这样吧，我在前面再插一个别的问题啊，就是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刚才说报名条件的问题，就是大家报的时候呢，就是认真看我们的简章，再一个呢，因为现在报名都是网上报名之后网上扫描上传申请表，一定呢这个获奖不要传的太多，一定按照学校的要求传，比如有的奖项我们没有要求的你就不要传，比如一些专利啊什么的，就是需要不要要求的，还有要求高中阶段的非高中阶段的不要传，还有呢比如说数学竞赛，你高一获个二等奖，高二获得二等奖，高三三等奖，没有必要都传，你就传一个就行了如果你获得一等奖的传一个就能代表你的水平，好吧，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说到复试呢，我们这个就是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呢就是我们学校呢不考文化课，就是考这个一个多项能力测试，这是由一些测量专家呢就是来命的题，主要考察咱们学生的这个创新潜质就是说因为自主招生嘛，它有它的特色通过面试呢来考察这个你报考的专业在这方面是否有学好本专业的潜质，是这样的这个多项能力测试呢是笔试全是选择题，这个比例呢占 60%， 就是和面试的 40% 构成一个综合的分值，来这个确定这个入选资格的学生， 最后排队啊， 对对是这样。 你说这个多项能力测试都是选择题， 对对对对， 单选多选啊，还是都有？ 这个到时候 这不能透露， 上面会有说明的。 好，那么一个是 60%， 一个是 40% 啊。专家面试一般的都会通过什么样的这种形式？他会考学生什么内容？还是这东西它也是属于随机的？ 是这样，我们这个面试啊，就说时间段就在你笔试的时候，就会把缺考的学生去掉以后，就是他是分组的，一般是五个人到六个人一组。我们会根据这个考生的人数来看有多少个专家来参与面试，这样的话呢就分时间段，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有30个考生来考试，如果每个考生五个考生的话就六个考场。那个每个考生进哪个考场呢，第几个顺序呢，我们是你到了之后现场抽签来决定的。就是说你报到的时候才抽签，在前面你不知道自己在哪个考场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考试也是随机的，实际上老师提问是不是也是随机的？ 是这样，这个题呢就说首先啊，就说面试完出来的考生他不会给下一波考生的题撞但是呢这个同一时间段应该是一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体量如果太多的话，可能在这个 分值的把握上也不是很好把握。就说他这个比如说这六组专家第一段面试他是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但这个题就是说从面试哪一道题也是抽的，也是抽的。所以呢就说希望考生呢就自己好好准备。再一个呢说呢我们呢就是一般都是到自主招生的时候会收到很多短信考生啊，这个这有培训那培训，这些培训呢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啊。我在那提醒就是对我们学校面试来说他们这些培训呢意义不大，因为我们这些每年的题啊这个专家都是经过这个很多专家他们讨论出来的啊，不会说让他们给猜到，因为是你就是你自己真正的表现那就是最好的 啊。 所以我就建议家长啊不要相信那些这个外边的培训，就是说他们那个不要听他们忽悠啊，有些培训公司能拿了咱们学生的手机号就以学校的名义发短信啊，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啊，我们也不会这个委托任何机构就是说给我们做这个工作。 这个肯定也是不会的啊。 对对 啊，这个题目的话应该是保密的吧。 对，我们是这样。 去年这个题目的话您会 我们拿不到的，因为就是说面试完之后专家都带走了。都带走了，对，是这样 的。所以呢，这个都是经过专家深思熟虑的，针对我们同学你所报的这个 专业， 然后去有针对性的这种考察。 对对对。 啊，好的。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的整个的初试，就是初试和复试的这个环节啊。那么对于报考的学校，我们这儿有这个听众呢，也有问了这位微信网友说，北师大。限报几所学校啊，我们有这个限制吗？ 哦，是这样。这个往年呢都是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的啊，因为就说如果每个学生报很多学校的话呢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呢一般是这个限三所学校啊，但今年呢还没有最后，因为教育部还没批下来。我估计如果限制的话还是这样。 其实如果要是报太多了是会分散大家的精力和注意力的啊， 所以我建议这个同学们啊，就说也不要报太多，因为您的条件，比如说您这个条件，这个清华北大过了，你报北师大，肯定基本上也是过的，一般情况还是应该是这样。你报很多重复的学校，最后考试的时间 会冲突， 所以每年就是在确认考试的时候，很多考生就来着急，因为他通过三个学校或者四个学校，有的通过好多学校的。最后你可能只能考一个，最多也就考两个。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说通过这个自己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对吧？就说三所四所或者两所。我认为就是认真准备可能是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每年咱们北师大和清华这边这个复试还有就是这个初试上时间会有冲突吗？按照去年的这个时间。 哦，这个还真没有去那个，因为我们这个两个这个他们的专业清华专业多，我们这些专业给他们这个这个应该说就构不成冲突。因为他们再一个他们那个很多计划呀都在前面还有一些。 就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安排高考之后的校考的这个时间，各所学校之间是不是也是有意识的来去 是这样，因为 区别一下， 一般情况下都会高考以后第一个周嘛，因为再挨着就该出成绩了，就是没有时间了啊，周末就是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也是客观条件所限， 对、 啊。好，那么对于这个通过北京师范大学自主招生的选拔。同学们能够拿到的这个优惠的分数呢，刚才魏主任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 对， 您给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吧，因为我们的引领计划还有攀登计划所涉及到的专业大家享受到的优惠的幅度是不一样的，再给我们强调一下。 是这样，这个引领计划呢分这个20分和30分两档，这个攀登计划呢是25分和35分两档。但是这里面这个浙江和上海除外啊，他们两个省份呢是由参照线不一样，到时候我们简单上会说。我说的是浙江、上海之外这些省份啊，就是由这个新高考改革还没有普及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最后啊，你都通过了，在最后志愿填报上，你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哦，是这样，就说我们学校呢， 这个志愿呢，就是现在很多学校一般都是一批是吧，我们学校呢有一些省份呢是提前批，就是有的省份是免费师范生提前批，有的省份呢就是非免费师范生提前批， 嗯 啊，就是这样情况下呢，考生报的时候，有的省份是因为这个自主招生啊，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大平行志愿嘛，每个省都会设置这个自主招生批次，但是呢有的省就是我们提前披露的省呢，他可能会把我们就是说没有设在里面， 嗯 或者是有的在提前批次设了，所以报考志愿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及时给我们联系， 嗯 最好的是联系省招办啊，如果省招办给你解决不了，联系我们来沟通， 嗯 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们提前批报最后别的自主招生批你又没报上，如果你没有志愿的话那是没法录取的， 哦 嗯就是我们学校在考生说在的省如果是一批录取的时候，那肯定是自主招生在自主招生披露的， 嗯 如果是我们是在提前披露的时候，那就要来问省招办， 嗯 好吧，如果是他有一个说明，如果看不明白了问他们， 嗯 或者来找我们，我们跟他们沟通。 那你要具体一下咱们北京的考生 在北京肯定是是那个自主招生批， 嗯 北京因为是一批录嘛， 嗯他自主招生批， 对他一个单独的批次，就北京好像叫特殊类型批， 嗯、 这个高水平艺术团呀，他们都在里面，嗯、 对，都在这个批次当中， 对对 对, 对、 啊。好，那么这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我们在最后通过的同学在志愿填报上给大家做的提示，再来看看听众提的问题啊，这微信网友呢想问一下，说初中的获奖情况，计不计入到？我们的这个考核，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递交材料的时候，初中阶段的获奖算不算数啊？ 刚才我说了，就说第一点一定提高中阶段的，第二点不要提太多。 嗯， 如果一类奖，比如数学竞赛，你获了好多奖，你只提一个就行了。 嗯， 好吧，因为审核的时候专家挨个看你的奖啊，你不是越多越好的， 嗯， 是吧？你代表你最高水平就行了。 嗯。 还有刚才可能有的同学刚才问那个问题，同学估计是高中没有奖， 嗯， 我刚才说了，我们呢就说如果你对这些专业有兴趣，又有这方面的潜质啊，又有能证明自己我们这个简章上都有说明啊，你也是可以报的， 嗯， 也是可以报的，所以呢就说不能因为我高中阶段没有奖我就非要挂个奖上去， 嗯， 你这样因为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嘛，所以就说对你这个没有什么帮助，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做， 嗯 这个尤其是获奖要确保这个真实原创，就是你自己的， 嗯 为什么叫原创，比如一些专利，现在专利是可以买卖的，有些学生呢他不是自己的专利发明，他买了别人的名字变成自己了， 嗯， 在专利网一查就能查出来的 哦， 这些呢、嗯、不是你的就不要往上写， 对，如果弄虚作假被查出来，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自主招生，还会影响到你的高考甚至今后几年的高考， 最好这个自主招生这一关呢、啊、 是 没有机会了， 是 没有机会了， 嗯，好，不要弄虚作假，这个实际上是第一条准则啊。好，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对于北京师范大学今年这个自主招生的情况的介绍呢也先暂告一段落。距离今天节目结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 651-5082,651-5833 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三月，所有高考生进入高考最后冲刺阶段，四月迎来高考前第一次模拟考试，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和一模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季第五场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3月24号早9点在地质礼堂举办。本场讲座将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对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进行分析，科学指导考生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 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本次依然是公益免费活动，各位家长只需要提前拨打400-650-7766预约即可，预约电话400-650-7766。 好，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周六为大家安排的第五场的高招公益讲座啊，也请大家呢不要错过了。最后几分钟，我们呢集中的来看一看大家对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今年自主招生的一些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年年都会问啊，徐主任年年都得要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就是关于每年我们的这个清华的面试和北大会不会时间上撞车啊。 就这块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我们每年清华的这个面试呢时间是比较固定的，就6月16到18号、那至于撞不撞的就看北大他们怎么选择了。 看他们的时间了啊，这个时间呢都大家都是能够提前能够看到的，自己来安排时间吧啊。好，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张广林啊，想问一下说徐主任，说今年自招和去年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啊。自招和去年按照如果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变化应该说 变化不大。 不大 啊，就是在专业方面由以前的这个细分专业变成了专业类。 好，那么他下面的问题想问说，今年还有中学生标准学术能力测试自主选拔项目领军计划实行动态分批审核制，和针对文科生源举行的人文社科冬季体验营吗？啊，说请您给考生一些准备自主招生的建议啊。 上面提到的一些这个叫主题词吧。建议大家还是以这个清华招办官方发布的为准，就在清华的本科招生网和清小华的微信上。如果有相应的这个项目，会有相应的选拔，会有相应的夏令营等等哈，这样一些活动的话呢，都会发布在我们的本科招生网和清小华的微信上啊。就如果说官方没有发布的，那其实就不在我们招办的范围 内。不是招办的。好，有可能是一些学院来组织的一些个活动啊。我知道，因为有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仅是今年的高三考生，有可能会有高一年级高二年级的同学今天都会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呢大家呢都及时的关注一下各所学校的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有相关的信息呢都会提前的推送给大家。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啊，还是关于清华的这初审，说是否按照所报专业来衡量学生，还是无论你报什么专业都是按照排名条件大排队。 这块呢其实是两者都有，两者结合，等于是因为我们给专家留的评审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是两边同时进行，就对于他的所有报名条件我们会有一个评审，同时也会对他的专业进行一定的评审，而两个同时通过的才能这个进到最后的这个测试环节。 好，那么对于今天两所学校的我们的自主招生的政策的解析呢，就先给大家进行到这儿。因为呢两所学校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正式官方版的招生简章还没有公布，但是两位老师也讲了，我们两个学校本周之内最快有可能在明天，大家在官方网站上就能够看到今年自主招生的简章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做准备了。好了，那么再次感谢徐宁汉和魏鑫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好，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当然了，我们的自主招生的系列的节目啊还有最后的一期呢要安排给大家，那么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在本周六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进入到这个学科复习备考的序列的节目了，明天呢率先为大家进行复习备考的科目呢就是语文科目的备考，我们的语文基础知识如何能够去掌握更加的扎实和牢固，能够在这个方面不丢分呢，明天在节目里我们会邀请专家老师为你做权威的解答和解析，那么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载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一对一特惠体验课，6小时课程只需699元，约满即止。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到的。